傳媒朋友，各位銅鑼灣的留守者，各位街坊大家好啦。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有一班的朋友在這裡呢？就是有一班本身是一班留守在銅鑼灣的朋友呢，其實就是發現政府其實不斷放風要清場啦。那我們希望在趁清場之前，將我們要表達的訊息都透過今次這個行動呢去跟大家表達出來的。那我們其實主要有兩個訊息想表達啦，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跟翻附的街坊商戶去講，同埋電車公司去講，好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包容啦和支持咁樣嘅。咁亦都希望重申翻我們的訴求。咁政府對於呢個佔領行動一直都是越來越冷處理啦。咁但其實我們重申翻，就是有一班仍然好熱心的朋友，是希望我們係繼續我們的初衷，我們要爭取我們的真普選。咁所以就特意搞咗呢個咁嘅行動啦，希望可以同咁多位去講嘅。咁樣咧就係咁就係基於呢個原因啦。咁我哋都希望而家可能請咁多朋友起身先，我哋都有個致謝嘅一個動作要做嘅。咁咧就係其實我哋即係其實而家旺角嘅留守區已經冇咗啦。咁亦都一路有無數嘅鎮壓係伴隨住。咁其實好多嘅暴力嘅清場嘅行動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咧，面對暴力嘅清場，我哋嘅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其實都真係好難抵擋。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更加應該堅持我哋爭取民主嘅信念啦。咁所以喺藉住呢個即係可能係最後嘅機會，希望可以同更多位支持或者包容我哋街坊各位受影響嘅人去講一聲多謝嘅。咁我哋都鞠一個躬，好冇啊？容忍我哋佔領呢條電車路嘅電車公司啦，咁佢冇好似其他嘅一啲商會咁樣申請禁制令啦，咁都好多謝你哋嘅理解，亦都好多謝咁多位無論係支持或者唔支持嘅朋友，好多謝你哋嘅包容啦，亦都同時就我哋對你帶嚟嘅不便係真係講聲對唔住，唔好意思咁樣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其一上出嚟嘅行動嘅目的啦。咁另外咧都會有一啲發言嘅部分係想有朋友去即係去講翻，其實我哋真詳細講翻今次嘅行動，其實我哋係想點樣呢咁樣。咁就唔該曬兩位發言人去幫我哋講一講嘅。 我睇先啦。喂。 我想問就咁樣講咧，呢度啲麥收唔收到音嘅？ 收得嘅， 頭聲唔好。 我哋銅鑼灣留守者，其實喺呢度已經經歷咗73日啦。我哋嘅身體好疲倦。但是我們的目的是很清晰和很堅定的，我們所爭取的是很卑微、很簡單，只不過是國際認同的很基本的真普選。我們經歷我們這個卑微的訴求，很可惜政府是沒有理過我們。我們經歷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黑社會，我們有人受傷，甚至有女士是被人非禮。雖然我們經歷了這些，我們只不過是要求梁振英他可以跟我們再對話，但是我們這個卑微的訴求他都是寸步不讓的。 很多人都可能以為這70多日我們在這個銅鑼灣好像很他條很自在，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地方都是我們一班的市民自發地 去爭取回來。當時其實發生什麼事大家應該很清楚，因為我們在入不到去中環，我們在金鐘的時候被人一路趕下來。我們不是想來這裡的，我們是被人趕下來的。那留下來之後，我們這70多日我們建立了一些感情， 我哋亦都為到我哋嘅爭取，為到我哋嘅民主去堅持咁去留守。喺大家都清楚知道旺角被清場，嗰啲一幕一幕俾差人點樣打，點樣點樣暴力，點樣流血嘅嗰啲畫面，其實喺我哋嘅腦裏邊係一定唔會磨滅嘅。今日無論政府講啲乜嘢都好，或者其他人講啲咩都好，其實呢啲嘢歷史將來係必定會引證。去到呢一刻，我哋大家都好無奈，我哋知道金鐘係會被清場。咁其實銅鑼灣亦都在所難免，一定係會被清場。咁我哋選擇喺最後呢一刻，都希望喺度企起身同大家講一聲多謝咧，係因為實在真係有好多嘅市民每一日都送飯嚟啊，或者送物資嚟啊，或者就算佢哋唔能夠嚟留守，佢哋都會每一日嚟同我哋講一聲，你哋要支持啊，你哋要堅持啊，千祈唔好放棄啊！佢哋好明白我哋係唔係為咗我哋自己咁簡單。而是我們真的知道有些市民不方便或者沒辦法可以下來親身地坐在這裡或者睡在這裡或者睡這麼多人，所以他們是很支持我們，我們很感謝。而今天也有很多的街坊和一些繼續支持，即是一路都支持我們的人下來呢，是繼續為我們打氣。那去到這一刻，大家都面對清場，可能明天或者後日你們睡醒未必會再見到我們，又或者可能在電視見到我們一些的頭破血流的照片都不出奇，希望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是我們今天呢都很想真的借這個機會多謝支持我們的街坊，很多謝你們。更加要多謝電車公司，因為他們的而且確是因為今次的佔領行動拒絕去被政府利用去申請一個禁制令而清場，他們的的確確是付出了他們的金錢，為了我不理他為什麼，總之他們的的確確是付出了金錢令到去令到我們呢繼續有這個佔領的地方，我們很感謝他們。其實稍後你可以發言。而我們也很需要跟一群街坊說，當然我們明白他們是未必會支持我們，我們是理解的，但是我們不認為我們其實是有什麼做錯了，不過我們是也都需要真真正正地跟他們說一聲對不起，不好意思，因為我們的的確是阻住了你們，尤其是在後面的小商鋪，好對不起，我們可以起身跟大家說聲對不起下。除了說對不起之外，我們其實很想讓大家都知道，雖然今日或者幾日後或者很快嚟緊就會清場，不過我哋個心好明顯唔會清得走嘅，所以銅鑼灣呢一個精神我哋係會延續落去嘅，我哋係必定會延續落去嘅。今日在座嘅咁多位銅鑼灣嘅長期留守者，我哋都大家有互相留低咗我哋大家嘅聯絡，我哋好希望日後可以繼續去繼續去做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多謝各位。 剛才Annie 都說得很好，就是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我們這個不只是一個學生運動，這個是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背景、不同職業、不同的想法取向的朋友都是一起聚在這個佔領區，在這個佔領運動裡面。而都正如剛才所說，我們是認識了很多人，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將這個佔領的力量可以繼續發揮下去的，所以接下來也有一個環節，就是可以請朋友介紹一下。 大家好，首先原來我們漏了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多謝各位媒體和現在在這裡的朋友今天抽空來這裡去聽我們這個致謝會。 去聽我哋呢個致謝會啦。頭先講嘢嗰兩位咧，一位 Charlton， 另外一位 Andy。女主持阿芝，我叫 Kevin。咁其實我哋都係一啲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嘅普通人，都只係因為一個好卑微，亦都係我哋覺得非常之屬於我哋權利嘅一個願望而走出嚟嚟到呢一度。咁接下來其實我哋都會有時間俾翻八九位朋友咧，佢哋都係同我哋一樣有血有肉，有屬於佢哋自己嘅故事，所以我會想邀請佢哋去講下自己嘅故事，同埋係啲七十幾日嚟佢哋喺呢一度嘅經歷同埋感受。首先第一位就係我哋喺呢一度一個留守咗好耐嘅一個學生劉同學。 咁其實本人喺未嚟銅鑼灣之前，已經喺政總裏面係進行一個佔領啦。咁其實嗰陣時我都一直諗一個問題。咁其實由細到大好多人都同我講要做個好人啊，你做人要誠實啊，嗰啲伊索語言嘅我就唔同大家一直介紹啦。咁俾我嘅由細到大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做好人係一件必然亦都應該嘅事嚟嘅。咁但係一直喺講緊九二八之前，催淚彈之前，咁當聽到話催淚彈嚟到，警方有可能出動催淚彈進行一個驅散嘅時候，我自己係冇乜感覺。咁我咁咪準備一下啲水啊，準備一下啲傷啊咁樣，即係好天真以為我哋單憑我哋嘅雙手可能有能力去進行一個抵抗咁。直到嗰日黃昏咁樣去，當佢哋啲催淚煙攻到入嚟嘅時候，我咁當然係冇可能啊，咁就進行撤退到天馬公園。嗰陣時俾我嗰種震撼係原來政府佢對一個佔領一個打壓嘅時候，佢係可以對一啲手無寸鐵、冇攻擊性嘅學生，嗰陣時大部分仲係學生，同埋市民係投放呢個催淚彈嘅。咁之後就一直都諗，跟住就係10月3日，我哋旺角同埋銅鑼灣嘅地方都受到一啲戴面罩、戴口罩嘅人士嘅一啲衝擊啦。嗰日夜晚我哋面罩口罩嚟到，唔好意思啊，口罩嚟到嘅時候咧，咁又係場面好洶湧啊，好危險啊咁樣。咁係有好多人去支持我哋喺度集會喺度抗爭嘅。咁但係10月4日聽翻嚟嘅消息係旺角嗰度有位少女，佢進行一個留守嘅時候，俾啲戴口罩嘅人去進行一個非禮啦。咁就會好奇怪啦！我自己諗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從因果角度諗，就係點解佢一個少女追求民主嘅時候，喺香港遭受嘅待遇係俾人強姦同埋俾人非禮啦咁樣。一直都諗唔明嘅，究竟我哋喺依個香港依個社會裏面，我哋而家好繁盛啊，經濟好好啊，話有法治啊咁樣。咁帶住一啲正確嘅價值觀，我哋做人要正直啊，我哋追求公義啊，我哋盡量要做個好人啊。咁帶住依啲諗法嘅人，究竟存在嘅係有幾多個咧？究竟係咪佔多數咧？咁變咗就會真係好似其他朋友一直所講，就話身於亂世有種責任，迫使我會繼續進行一個長期嘅抗爭啦。咁自己學業上其實是一定有某程度上的影響啦，咁但是我自己今個 semester 就仲未進行淨係drop咗課啦咁樣，咁但係變相其他大專生有啲學生講緊佢係要延遲畢業啊嗰個時候，我會覺得自己犧牲嘅都就如塵埃一樣微小，咁變咗我會相信即使雨傘運動嚟到今日，我哋好可能星期三、星期四真係俾警方成功清場。咁但係對於我哋依一代學生嚟講， 這個不是一個完結，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可能之後我們會更加積極去跟其他身邊的人去宣揚一下我們民主的理念啊，究竟真普選是什麼。那我講到就是這裡啦，希望我們香港遲些會有真正的普選，多謝。 那邊走吧，麻煩你拿埋個名字，拿埋個名牌。 接下來發言的朋友阿威呢，其實呢他還有一個特別的身份，就是他是銅鑼灣的街坊的。那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剛才都有跟這裡的街坊是致歉，就說我們這個佔領行動的而且確是令到他們的生活是某程度上是受到影響。那不如大家就聽一下這個街坊的身份，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會受到影響，他都會選擇下來支持我們。多謝。 好，各位街坊好，各位媒體朋友好啊！未試過咁多人面前咁講咁多嘢啊，所以啊，幫幫我啦嚇。我係啊，冇錯，頭先啱啱介紹我嘅身份就係一個銅鑼灣嘅街坊，真係街坊啊嚇。並唔想喺呢度用街坊嘅身份去代表任何人，我唔相信我自己嘅身份可以代表任何人，或者真係適合去代表任何人，所以呢度我所講嘅分享真係只係一個分享嚟啫。我都唔覺得我嘅故事我嘅經歷有啲乜嘢咁特別，或者正正就係唔特別，就係同你同我都係差唔多嘅故事。其實我都唔係啲好以前唔係好關心究竟呢個社會發生緊咩嘅事情嘅人嚟嘅。最多可能係七一遊行，十一又遊行。我唔知點解越嚟越多遊行，越嚟越多人去遊行咧，真係。但係總之到最近喺呢個嘅佔領學生佔領呢個嘅行動出現嘅時候。被政府去趕散之後，其實我的參與都唔係都冇乜嘢，最多是誒睇下金鐘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哦，冇事，翻屋企啦咁樣。直至到銅鑼灣成為呢個嘅佔領區留守區嘅時候，咁近我所住嘅地方，不如我落嚟關心一下究竟係咩事呢？聽聞呢班人好俾人趕落嚟。好似好慘喎，去關心一下佢哋，睇下咩事都好啦。我最初嘅時候都係我唔知啊，可能同我熟悉、我知道嘅人，我可能都好似可能喺旁邊行過，望下裝下裏邊，究竟發生咩事咧？裏邊有啲咩人喺度咧？會唔會影響我生活㗎？慢慢一日過一日，開始我見到裏面呢班人。不單止淨係喺度係去留守，可能仲有其他嘅嘢去做嘅。甚至乎有啲我覺得係幾值得去分享同大家去講嘅。有啲嘅我其中一樣好欣賞嘅活動咧，就係佢哋會有啲嘅民主教室啊，有啲嘅課堂，令我原來發覺我就算平時睇幾多嘅報紙，睇幾多嘅新聞，可能我都其實。跳過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今天在這個民主教室當中反而令我知道很多。我最初以為我走下來這個的佔領區的時候，我是支持這班的學生，支持這班佔領社，但發覺後來是這班的佔領社幫了我很多，令我原來明白原來我所爭取的不是單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更加是民生上的問題，更加是跟我生活息息相關。就正如可能為什麼這個三堆一爐會跟我 有關係的呢？不是挺好嗎？可以有處理垃圾 的問題，但那說好的源頭減廢說好的這個的垃圾分類究竟去了哪裡原來這些全部都是我所知道但好似唔見咗嘅問題我所唔原來我喺呢度揾翻，我可以去真係去認識翻呢個嘅我係點樣去將呢個嘅政治去真係喺翻我生活上邊去連結翻一齊。最後想去除咗係多謝呢度嘅各個嘅留守者 提供咁好嘅額外資源。最後都講一講，其實你問我，如果呢個嘅運動係咪真係阻礙我嘅生活呢？我講俾大家聽，唔好就係假嘅。尤其是當我兩個禮拜前唔小心整親隻腳之後，大家唔使多諗，我自己炒車撞傷咗嘅啫。連行一步多啲都唔係好想嘅時候咧，更加發覺如果冇一個好方便嘅交通俾大家嘅時候，可能會係真係唔方便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係為咗我哋更加大嘅理想嘅話，呢少少嘅犧牲，我係願意付出嘅。最後，我都希望唔單止我哋去到呢一步，我哋再落去繼續會去爭取我哋更加多，更加係真係我哋應該去擁有嘅嘢嘅。 多謝曬阿威。接下來朋友，其實剛才阿威都有提過一個流動民主教室。接下來一位朋友咧，佢喺我哋銅鑼灣佔領區一開始之後幾日咧，就落咗嚟設立咗一個同啲朋友設立咗一個流動民主教室。咁就同我哋佔領區嘅朋友同埋呢一度嘅一啲行過嘅市民咧，都有講咗一啲我哋平時可能會忽略咗嘅民生啊嘅問題。咁接下來我哋有請阿權。 係，大家好啊！咁我就係流動民主教室嘅義工之一，咁嘅阿權啦。咁我流動民主教室除咗喺銅鑼灣之外咧，我諗大家都知道金鐘同埋旺角都有嘅。咁咧就流動民主教室嘅成立咧，其實我哋覺得咧就係因為咧喺佔領區嗰度咧，我哋應該咧係要就一啲社會問題咧係進行一分析同埋討論嘅，因為社會問題咧一定係同政府嘅制度係有關係嘅。我哋好開心喺銅鑼灣咧，幾乎每一晚咧其實咧都有即係課堂嘅，而喺銅鑼灣，我相信咧喺三個佔領區裏邊咧，銅鑼灣係最多。村民或者是居民咧嚟聽嘅，咁喺即係話清場之前咧，好多即係銅鑼灣嘅居民或者佔領區留守者就同我哋教室講，流動民主教室會唔會再翻嚟銅鑼灣啊？我就同佢哋咁講，我哋流動民主教室一定會翻嚟銅鑼灣，我哋一定會繼續喺銅鑼灣繼續同大家一齊就一啲社會問題。就普選的問題一起討論，一起爭取，是嗎？另外我都代表流動民主教室所說，我們流動民主教室是會遍地開花，我們會走勻十八區，認住我們橙色這個流動民主教室的旗幟，我們一定會就不用展開的，我們一定會調轉了，咁我哋一定會咧係繼續將即係民主嘅信念帶入每一個社區，特別喺建制派壟斷嘅社區，係咪啊？好，得唔得？ 多謝曬阿權。接下落嚟呢位朋友咧，佢喺我哋銅鑼灣嘅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設施入邊咧，係幫手嘅，就係其實我哋銅鑼灣咧。都有屬於我哋嘅自修室，係俾一啲留守嘅學生啦，或者留守嘅市民咧入去讀書啊，或者係研討一下啲功課啊，增長知識啊咁樣嘅。咁接下來呢位朋友 Dennis 咧，佢喺我哋自修室入邊咧擔當呢個義工嘅工作嘅，有請 Dennis。 首先多謝整呢啲台。嘅金鐘嗰啲留守者啦，真係整咗咁多張台凳過嚟，就感謝佢哋整咗咁多張台過嚟啦，同係啦，仲有咁快手整過嚟啦，仲有多謝市民捐贈啲燈啊，同啲插電器過嚟俾我哋做照明嘅系統啦。還有圖書的圖書館，多謝銅鑼灣市民或者第二區來的市民捐贈一些圖書過來給我們這個圖書館給人閱讀啦，真的很多圖書現在。 你冇嘢補充係咪？冇好。其實我哋自修室嘅出現咧，係亦都多得咧響金鐘嘅一啲朋友咧，因為其實呢啲。其實呢啲自修室入邊嘅台啊，其實都係金鐘嗰位木工哥哥、木工叔叔咧過嚟呢一邊去整出嚟嘅，所以我哋都好感激喺金鐘嗰一邊過嚟幫我哋支援我哋銅鑼灣嘅朋友，亦都好感激喺旺角嗰邊曾經會過嚟，亦都過嚟銅鑼灣呢邊俾精神上嘅支持又好、物質上嘅支持又好嘅朋友嘅。咁接下來嘅呢位朋友咧，喺物資站嗰度咧就工作咗好耐嘅時間，基本上由第一日開始咧就已經係留到依家。咁佢亦都有喺金鐘嘅物資站嗰度咧，亦都幫過手嘅。咁呢位朋友叫 Philip， 有請。 好似官方個新聞稿，我叫做元朗仔嘅，係。咁其實咧個名係元朗仔，用翻我以前十年前。我讀大學嗰個名嗰、那個花名用翻咧，因為我係926去支持學民啦，同埋學聯嗰個活動嘅，咁所以今日都好刻意咁樣著一件以前大學嘅衫咁樣。當然其實我係而家住喺銅鑼灣嘅，咁今日呢個名牌寫住銅鑼灣義工嘅，咁啊就標示咗我嘅身份。其實我受之有愧嘅。好老實，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我就唔係好想用一個義工嘅身份去物資站嗰度幫手。因為講真，義工係代表乜嘢？代表你真係會做到好多嘢，但係自問自己唔係做到好多嘢，亦都唔好希望，即係我唔希望自己咧，好似有咗義工嘅身份咧，好似做咗好，即係好似偏咗少少，可能會比較高半價少少。因為講真，呢度係冇大會嘅，亦都冇 official 嘅，冇官方嘅嘢嘅。咁大家我只係話自己係一個同路人，只不過見到有啲嘢可以幫到手，話自己都一個銅鑼灣嘅市區嘅，即係銅鑼灣嘅街坊啦。咁都希望可以有啲。幫我手叫同路叫做自己做同路人咯，咁樣咯。咁其實我係我諗啊，主持講錯咗嘅，我應該係十月一號先正式嚟幫手啊。因為926至929，我其實都係金鐘嘅。咁啊，9月30號我就遊走喺灣仔啊、金鐘啊咁樣，去到10月1號嘅朝早，我經過，因為我屋企就喺嗰個方向，我由地鐵站咁樣行過嚟嗰陣，我發覺。在10月1號那個前面的物資站有很多是穿著校服的中學生在那裡幫緊手，但是他們的樣子是很累。那我自問我自己會明天是即是10月1號是放假的，那是不是可以著力盡便力去幫手呢？所以我都記得我日子其實10月1號才正式來幫手。見到一些同學仔我諗真係冇乜經驗嘅，因為兵荒馬亂啦，同埋突然間有咁多龐大嘅物資喺個物資站裏邊，好辛苦。我都見到好多今日好多同學仔都著住校服出嚟嘅，咁但係佢哋真係未必咁有，即係佢哋行動冇咁方便啦。咁可能有啲嘢要我幫手。咁我見到一個情景，我想今日可以分享嘅，借呢個機會同香港全香港市民分享嘅。我有一段時間見到有一個有三個中學生有男有女啦，咁就同個中仲個3、4歲嘅外籍嘅小朋友啦，就講我哋唔收你嗰個物件嘅，我哋唔收嘅。一睇即係如果大家物資站做開物資站嘅有負責過嘅，就都知盡量收咗先嘅，盡量即係睇下啲物資係啲乜嘢，因為都一顆善心嚟。我哋見到嗰個物資係啲乜嘢咧？係佢原來嗰個小朋友用過嗰一個嘅味鏡俾我哋一個用過味鏡，好殘舊噶啦。佢媽咪就同我講，佢就話：依位小朋友喺屋企見到催淚彈個情景，佢覺得應該有啲嘢要攞到出嚟，而佢係冇錢噶嘛，咁所以就攞咗自己屋企嗰一個嘅物資，即係嗰個佢唯一可以幫到依個運動、依個革命裏邊嘅物資去捐獻咗出嚟。咁呢一度係帶出啲乜嘢咧？我都即時同翻物資站嘅朋友講，佢話：哪怕嗰個物資對於我哋嚟講係冇意義，但係我哋作為同路人，應該要接收翻一個各位市民熱心嘅市民對住我哋嗰個一個佔領抗爭者一顆善心，我哋應該要以示尊重啊！要俾翻掌聲每一個捐獻物資嘅熱心嘅市民。今日其實我講真，我唔係好識講嘢，因為更加咧，即係喺銅鑼灣物資站咧，更加有代表性嘅。有邊個唔識阿華哥啊？係咪先？咁啊，後 後面的真衣站有誰不認識後面那個戴著口罩的那位哥哥啊，不過只不過今天我有幸這樣被挑選，可以的話各位同路人給點掌聲，各位物資站的同路人。是啦，拉屎一句而已，我知道時間很貴的，不過我想說回的，這個是 recap 回我們物資組今天有人跟我說一句說話，這個呢今天他在咪度呢，他走開了，他說了一句說話我想說的，我們今天所有人做的事不是因為有希望所以去做，是做了就可能會有希望，這個我想就是雨傘革命，我們以前我做學生會做學生的，就所謂的薪火相傳，所有的活動都要繼續 keep moving 下去，多謝各位。 好多謝元朗仔Philip 剛才的這番發言，剛才我們第一位發言的是劉同學，是個大學生來的，咁接下來我哋其實仲會有兩位留守嘅學生，只不過呢兩位嘅身份係中學生而唔係大學生。咁大家知道，作為未成年或者接近成年嘅朋友，可能要面對嘅壓力咧，就比我哋成年人咧係要多，因為佢哋可能要面對屋企嘅一啲問題啊，又或者佢爸爸媽媽可能會擔心會危險，所以我哋都想請佢哋會出嚟去講一講佢哋自己嘅一啲故事。咁有請阿藍同埋 Thomas。 大家好。 我係阿林。 我係 Thomas。 我今年係中四嘅學生，我哋行出嚟。是希望大家去支持的，是。 咁我是 Thomas 啦，咁我係今年是中五啦，今年16歲嘅，咁我是自出女蛋之後的嗰一日咧，就嚟咗銅鑼灣，係啦。 我哋嚟咗呢度都大概60幾日，係啦，係。我哋每一日都會去抽時間，盡量喺物資站度幫手啦。 係啦，咁我哋當然會顧及學業啦。咁我哋亦都盡量會喺中意學業嘅繁忙啦，我哋嘅課外活動啦，我哋可能學業上嘅問題啦，但係我哋仍然盡量堅持每一日都會落嚟銅鑼灣去幫手。令我感動的是在物資站的一班義工，他們有收到飯熱心市民捐到的飯的時候，他第一個是給學生吃。 在留守的這段時間，其實我們都遇過不少跟我們一樣的中學生，只不過他們的爹地媽咪可能因為太過擔心，所以他們沒有過夜或者都很少下過來，不過我在這裡都多謝他們的支持，同時我亦都要多謝我們的支持我們的家長，因為他們非常之擔心我們的，我相信。好，多謝你們。 咁其實我見住銅鑼灣第二日開始落嚟銅鑼灣啦，我見住銅鑼灣嘅佔領區啦，係由越大啦，有記者嘅帳篷啦，到表母啦，到而家只有得幾位嘅網媒嘅記者喺夜晚先至過嚟，咁好多人都潑我冷水，有好多同學老家長都喺度潑我冷水，點解你會堅持落嚟銅鑼灣？點解你落嚟銅鑼灣？點解你堅持日日咁落嚟？咁我身邊都有頗多嘅朋友啦，係仲未覺醒，仍然對香港嘅時事不聞不問，仍然唔清楚香港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咁我希望我走出嚟，我係希望同佢哋講，香港而家係俾一班無能嘅官員喺度管治緊，而且如果我哋點樣去改變，就係去爭取一個真嘅普選，去改變香港，去改變我哋未來。 我哋要爭取我哋自己嘅未來，因為未來嘅香港屬於我哋。 好多謝阿藍同埋 Thomas 嘅一番説話啦。咁頭先佢哋都有講過話，佢哋身邊有好多朋友咧，其實亦都係對時事不聞不問，唔知到底依家係發生嘅咩事。咁其實我哋都有希望可以喺佔領區入邊咧做一啲嘢嚟到去扭轉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其實有一啲朋友咧，係結果咧係組織咗一啲文宣團咧，去負責洗樓同呢度附近嘅街坊講述下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嘅。咁接下來呢位朋友咧就係、是、洗樓團嘅其中一位，咁啊叫 Ice， 有請。另外仲有一位係呢度附近嘅一個小店店主，叫 Mice。Alice， 唔好意思。 大家好啦，咁啊，我其實就係喺928催淚彈嘅嗰一日，先開始行出嚟參與呢個社會運動嘅。咁啊，喺呢個運動開始之前，其實好多人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嘢喺背後醖釀緊啦，無論係三子佢哋發起嘅一啲投票咁樣嘅運動啦，或者係一啲民間團體佢講話所謂嘅流動佔領啦，其實有好多嘢喺嗰個爆發點開始之前咧，其實有好多嘢都醖釀緊嘅。但係咧喺呢個爆發點未爆發之前咧，我相信一直都有好多人咧都係沉睡當中，都係仲未係醒覺，仲係好似圓夢，即係直至嗰一日87枚催淚彈，咁我哋先至去到如夢初醒。咁其實點解我會開始參與呢個洗樓啊，去同啲小店傾偈啊，同埋同唔同嘅佔領區嘅人溝通嘅呢啲少少我自己自我嘅一啲小活動咧？其實我係喺金鐘坐嘅時候咧，我見到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係啟發到我嘅。咁嗰句説話就係唔好齋坐，唔好齋坐。我哋除咗齋坐之外咧，我哋仲要去思考，就係、是、思考一下究竟我哋每一個人自身可以為到雨傘運動，為到呢一場運動去付出啲乜嘢，去支援啲乜嘢。咁我喺呢度要多謝流動民主教室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即係 inspire 我，佢哋唔同嘅 topic 都係 inspire 我嘅一個一環啦。咁我亦都要多謝喺呢度長期留守嘅朋友啦，物資站嘅朋友啦，透過我同佢哋嘅傾偈啊、交流啊，無論各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人俾咗意見我，同埋同我傾偈啦。咁另外我甚至要多謝行過俾意見我嘅街坊啦，咁可能俾留守者意見嘅街坊，無論佢哋嘅意見係支持呢一個運動嘅意見又好，或者可能相對比較直接啊，或者係拆嘢啊咁樣粗口啊咁樣嘅意見都好啦。咁我都覺得每一個人嘅聲音都好應該被重視啦，同埋好多應該被傾聽。咁所以都會多謝嗰啲願意入嚟走入嚟同我哋進行問卷調查，或者我哋走去洗樓嘅時候，咁都唔介意開門俾我哋入去同佢哋長談啊。甚至有啲朋友係佢一開始係支持嘅，因為87枚催淚彈，到後期覺得失望嘅，然後我哋再去同佢傾偈，再喚醒翻我哋今日嘅堅持同埋對將來嘅堅持嘅時候，亦都對我哋嘅運動表示體諒嘅朋友啦。咁啊，在這裡我最後想說一句而已，就是我們都很知道知識其實很重要啦。接下來我相信運動可能需要轉型啦，而怎樣去有效地將一些這麼重要關於社會和民生的一些知識話給大眾知，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一件事啦。還有希望可以好好地去 即係宣揚到每一政治其實係每關每一位香港人嘅事嘅咯，係啦。咁啊，接下來交俾我哋小店嘅支持者。 大家好，咁我哋就係喺附近嘅店鋪啦。咁即係我哋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是小店其實如果唔支持即係、就是、佔領或者支持一啲政改嘅改革咧，其實係冇咩可以再值得支持噶啦。因為咧小店其實一路即係、就是、生活得咁困難咧，並唔係因為佔領咗呢條路啊，生活得咁困難係其實一路都係政策嘅傾斜啦。我完全相信官商勾結啦、地產霸權啦，冇可能一間500尺兩房嘅樓而家要賣到1000萬啦。咁我哋店鋪附近嘅鄰居都話，而家嘅收入咧，即係嗰個生意額咧係差過10年前好多啦。咁當時都係未有任何佔領嘅。咁究竟即係點解會係咁樣樣咧？咁諗大家都會好明白啊。咁所以我哋都盡少少綿力去做啲好簡單嘅嘢啦。譬如27號嘅時候，我哋就開咗鋪頭俾大家可以做啲插電啦、插電店啦。咁跟住可以再做嘅就係28號嗰日就即係冇曬心機啦。大家見到第一枚催淚彈嘅時候，跟住我哋就即刻即係我哋鋪頭啱啱都有賣嗰啲炸一啲嘅。safety goggles 即係咩啊？眼罩，咁啊將成間鋪40幾個嗰啲咧，就即刻攞咗佢衝落去啊！咁希望俾得一個得一個啦，咁樣即係我哋做到嘅嘢其實都係好少，但係希望即係集結呢啲微小嘅力量啦，因為我哋都相信其實而家小店根本就係冇資產階級嚟嘅啦，都。或者是負資產階級啦，係咪？即係係啦，咁啊係唔容易運作嘅，係啊，咁我哋唯有係集結一啲弱勢嘅。當然你問我生意有冇影響咧，係有啲影響嘅，但係亦都再需要一啲嘅分析，就係呢啲嘅影響係咪真係條路過唔到馬路影響嘅生意咧？因為係嗰陣時成日即係4點鐘許 Sir 會話俾你聽，大家要遠離示威區啊，咁我日日。我一個禮拜有幾日經過呢條路啦，咁我覺得唔使等紅綠燈過馬路都幾 OK 啊，咁樣咁當然即係呢啲係講笑，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唔係真係咁亂，但係咧就一路抹黑咁亂，所以啲人就唔嚟咯。咁我哋更加要將呢一個嘅處境要話俾大家聽。咁其實近期咧。那個生意額其實亦都有回轉嘅，因為我諗大家都已經消化到係得個港字好危險嘅啫，咁所以即係我哋盼望即係小店都係可以集結一啲即係小眾小群嘅力量，但係呢啲係小群小眾嘅力量，但係卻係社會上面99% 嘅財富嘅分嘅比例嘅人啦。咁我哋點樣集結一齊，向讓呢一個嘅香港可以？能夠有更美好的明天呢，咁所以雖然我哋知道我哋而家處境唔係容易行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唔可以絕望嘅，我哋係要用任何方法嘗試堅持落去咯。 最後一位會發言的朋友，其實咧佢喺度幫咗我哋好多，因為我哋喺度留守咧，其實有好多朋友係會送一啲物資俾我哋，咁有一啲物資咧係會令我哋覺得個人會充滿翻熱量，就是、一啲親手製作嘅飯菜。咁接下嚟因為朋友 Connie 咧，佢送咗好多愛心飯俾我哋嘅。哦，飯盒都好嘅，都開心啊，暖粒粒咁樣。係，有請 Connie。 其實咧，我係一個普通嘅師奶，咁咧我對政治咧都冇乜留意嘅，對政治係冇乜留意啦。咁直至到928睇電視，好震驚嘅個場面，催淚彈啦、胡椒噴霧啦、差人不斷咁打人啦，我忽然間諗起，明明係50年不變嘅港人治港嘅，點解香港變成咁樣？我就好震驚，我好怕。於是喺928之後，佢就催淚彈就催咗我出嚟啦。咁我落到金鐘，見到啲學生，佢哋年紀有大啲嘅，有啲細啲嘅。 佢哋咁崇高嘅理念理想，出嚟為我哋爭取真普選。我喺度諗，到底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同我班朋友傾，咁我好彩，我身邊有一班朋友都同我嘅想法一樣。於是我哋就夾咗啲錢，喺我哋有時間，即係當然唔係日日啦，有時間我哋就會送飯盒去金鐘啦，去銅鑼灣啦，送三文治啦，送水啦，買眼罩啦，頭盔啦，口罩啦，生理鹽水啦。咁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我送飯都遇到一啲嘢嘅。我曾經有一次推一啲水入 lift，有一個長得很斯文的男人，他很不客氣地問我：喂，你這些水是不是送給金鐘的人的？那我就告訴他，是的，不得的嗎？試過一次我送飯盒，有幾個師奶截住我，問我：你們是不是外國勢力的？我問他，乜香港而家請人食飯犯法嘅咩？喺呢度，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下。11月30日夜晚10點，我喺金鐘見到個場面。我喺龍和道，其實我係企喺後邊嘅啫，因為我年紀咁大。見到一些場面是我很震撼，我一生人我想我都不會忘記的。那班警察不斷地打一些揸住遮的人，不斷地噴胡椒噴霧在龍和道那裡。他曾經有警察曾經向一個都是長者來的想打，忍不住了，喝住他不要打，你拉他了，你不需要，根本不需要這樣打。在這裏我借這些時間呼籲一下香港警察，請你們執法的時候依法去執法，你們只不過是負責是拉人，不是去打人，不是剝奪人血流屁面，你們沒有權的。其實真正犯法的是你們執法的手法。還有你們千祈不要被這個特區政府利用我們這班學生、這班自發的市民去爭取真普選、公崇高的理念，去轉移目標，搞出一些警民的衝突、警民的關係，移形換影。在這裡很衷心地希望金鐘清場，我不想再見到這些場面，因為真的的確是很慘烈。我直情係翻屋企喺度諗，呢啲場面我喺邊度見過呢？我諗翻起我10多年前見到啲喪屍，就睇嗰啲戲咧，有啲喪屍追住啲人咬，追住人打。同埋另外仲有一個紀錄片係講海狗，啲人捉海狗，為咗攞佢個海狗鞭啊、海狗皮啊去賣去賺錢，為咗想做自己做嘅嘢，佢不斷對啲海狗係咁打、係咁打，打到啲海狗血流屁面。但是我在呼籲警察，那些是人來的，是我們香港人來的，希望他們收手。我希望金鐘清場不要再有這些這麼恐怖、這麼暴力的事件。多謝。 好，麻煩 Conny， 也麻煩剛才發言的朋友。還有很多很多每天都來的朋友，其實今天咁啱唔喺呢度啦，我哋真係講緊有好多係揸住拐杖滿頭白髮嘅伯伯，有好多放棄學業嚟呢度留守嘅學生，有好多係自修室喺呢個咁大塵咁嘈嘅環境底下，仍然努力温習，仍然希望喺温習嘅時間可以留守嘅同學仔。我哋有好多唔同，我哋有話自己係師奶，話自己冇用，話自己付出唔到多嘅人，但係好堅毅地喺度留守。咁我哋面對清場啦，好都係重新講一次，就係其實我哋根本抵擋唔到啲乜嘢。但係正如好多朋友講話，你清到場，但係你清唔到人心。我哋嘅肉體可以俾你打，可以俾你拘捕，可以俾你起 數，但係一啲理念你係冇辦法用錢用暴力係可以收買嘅。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好多朋友裏面內心堅持嘅原因。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講咗好多，就係我哋喺呢個佔領區其實有好多嘅實踐嘅，我哋有好多原本冇可能喺街道上面發生嘅事，我哋可以創造到出嚟。我哋發現好多平時冇膽嘅人，但係我哋冇膽住都有咗好多嘅勇氣。我哋希望可以繼續走落去啦。我哋都更加珍貴嘅係結識到好多同路嘅朋友，我哋平時係冇機會同咁多人有咁深入嘅交流，亦都冇機會去一齊講，我哋要去繼續實踐我哋追求民主社會嘅一個目標啦。我哋係有機會而家可以集結啲力量，所以就我哋都會做一個撐傘嘅一個動作，其實就係去表達翻。我哋呢個雨傘精神係不死，我哋翻翻去我哋嘅第一個雨傘運動嘅開始，我哋用區區一把雨傘去抵擋政權嘅暴力。咁而家咧就希望各位朋友都手上面拎住把遮啦，另外就係排翻位嘅，係啦係啦，咁大家確認翻自己手上面有把遮先，好。咁可以，如果唔夠嘅可以褪開少少嘅，係啦係啦，大家係啦，大家排好位先啦，唔夠嘅可以褪開少少啦，咁樣樣係咪大家都睇到大家個樣嘅，都黃姐可以行前啲啲。係啦係啦，黃姐嘅朋友可以前啲啦，咁冇位可以行遠行鬆少少啦，咁樣大家企好嘅。如果太多姐可以可以就一就位嘅。係啦，最緊要睇到大家個樣，睇到黃姐好好或者要唔要喺？係啊，不如入埋嚟啊，小姐。係啦。要唔使換你把藍遮好唔好啊？可以收翻把藍色遮先。好，黃色遮都可以繼續。唔好意思，我哋排一排好啲。係啦，可以黃色，仲有一把黃色遮可以換一換嘅。係啦，各位。仲有。熱心嘅朋友仔帶咗把黃遮出嚟，佢都係成日嚟嘅朋友嚟噶，係咁其實咧有好多建制派政府講我哋擔遮好暴力，我真係覺得呢一把區區嘅雨傘，其實我哋點樣去抵擋一啲即係經過嚴密嘅訓練嘅警察，亦都更加多成個社會嘅制度性嘅暴力咧。但係亦都係顯示到我哋香港人，我哋雖然可能平時好縮骨，但我哋撐開咗就唔會收翻，我哋會繼續努力，繼續堅持。咁我哋一齊嗌口號好唔好啊？呢個係雖然老土，但係我哋尋晚讀咗好耐嘅口號，去表達我哋嘅心志嘅。大家一齊嚟啦！同道中人志不滅， 同道中人志不滅。 我哋如何去延续呢个占领运动，我哋累积到嘅力量，我哋都要同个政权讲，我哋99%嘅人系会有勇气、有坚持、有承担，会继续努力做落去，就系要对抗呢个1%掌握权力嘅得意嘅特权嘅阶级，我哋系会继续做落去啦。要重申就系、是。 就算今日清得长，但系其实清唔到我哋嘅决心。雨傘革命嘅道路，我哋系会继续行落去嘅。就算喺清场之后，占领者系可以决定佢哋可以继续做啲乜嘢，而我哋认识咗呢班并肩作战嘅战友，我哋系会继续去团结一致，坚守初衷。我哋会为雨傘嘅运动去继续延续落去，继续为我要真普选嘅目标而努力，亦都继续喺争取真普选。我哋会继续希望个社会系越变得民主。我哋系希望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所谓嘅民主就系主权在民。我哋唔要再有一啲特权阶级、一啲小圈子嘅一啲嘅政治嘅精英去垄断我哋香港嘅权力、垄断香港嘅资源，然之后去指责我哋系暴民。呢个绝对系一个好荒谬嘅指控，亦都更加凸显出我哋希望行出嚟改变呢个现实系更加系重要嘅。头先中学嘅同学仔同我哋讲。我哋嘅未来喺自己手度噶，无论系小朋友、年青人、中年人、老人家，我哋系会一代传一代，薪火相传。我哋会继续去抵抗一啲不公义嘅事情，希望人人都真系可以喺一个公义民主嘅社会生活。呢个就系我哋卑微，但系亦都系会坚持到底嘅愿望。我哋最后嗌口号就作结咁样啦。同道中人志不灭， 同道中人志不灭， 遍地开花撑乐区， 遍地开花撑乐区。 咁今日我哋铜锣湾嘅一班朋友嘅少少嘅行动就完结啦。咁亦都好多谢咁多位记者朋友，多谢咁多位一直，更加多谢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唔同嘅街坊，唔同好远出嚟嘅朋友。都多謝大家，我哋都多謝咁多位願意付出同埋側邊支持嘅人，無論係點樣，我哋都會繼續行落去嘅。多謝大家。 其實接下來我哋仲有個記者嘅發問時間嘅，咁但係麻煩等我哋坐低三班白姐先啦。 咁都請我哋發言人 Charlton 同 Annie 幫手，咁就答記者嘅問題咯。系啦，咁后面就都可以有朋友继续担起黄姐咧，咁就做一个喺背后支持咁样嘅动作嘅。要啱啊！好，咁麻烦晒 Charlton 同 Annie 先。系啦，咁我担姐嘅朋友都可以帮手喺后面度啦。 答俾你聽，我哋未知，因為今日唔知，聽日死嘅，每個 嘅。咁你問我哋本身有冇其他一啲應變嘅措施啊，或者一啲防衞啊，又甚至乎有啲其他嘅措施嘅話咧，我只可以講我哋可以保障翻各位市民最基本嘅安全嘅措施，我哋係有嘅。同埋重新咧，希望咧就係警方啦嗰個暴力嘅事件咧，即係唔好再發生嘅。 即係未必有時間去執嘢咧，咁會唔會喺星期四之前咧，即係銅鑼灣呢度會主動清場啦？同埋如果真係清到嚟呢度嘅話，咁你哋會撤退啊？或者金鐘嗰邊清嘅話，咁會唔會容許金鐘嘅人嚟到呢度暫時逗留咧？唔該。 坦白講，我哋暫時銅鑼灣未收到任何嘅手啊！依個聲線得唔得？係，你哋收唔到。OK， 一陣再之後我再 recap 啦，好嘛？ 跟住稍後之後，我哋有個時間咧，係俾各位有興趣問留守問題一啲留守朋友一啲問題嘅普通市民咧，去答問題嘅。咁所以我哋暫時咧，我哋就唔用呢個麥講嘢，我哋方便啲記者朋友收音先，好冇？係。依家個 setting 先啦，好唔好啊？咁佢都未必會出嚟，因為暫時留翻俾記者去問一問一答嘅方式啦，好唔好啊？ 首先，我哋都希望可以陣間同好多同朋友哋一齊都出嚟講嘅，好似我哋平時搞自由廣場咁樣。 係咯，我哋照翻依家呢個 setting， 我哋坐喺度用呢個麥嚟答問題，好唔好？我哋就唔用呢個麥啦。